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曾有过的爱与愁都已远去。 欢迎收听 Car Mix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希，很高兴这次带着我的新专辑《重游往昔》做客节目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。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近日，沃尔沃汽车宣布 XC90 原值置换活动在中国市场全面启动。此次活动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购车方案，并带来切身优惠。5月1号到9月30号，消费者采用置换方式购买沃尔沃 XC90 时，其名下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按照原始发票价格抵扣购车款。凡原始发票金额在30万元人民币以内，购车日期在2013年5月1号后的市场主销车型，车况良好且总行驶里程在10万公里以内，未发生重大事故，均可参与原置购换活动，但运营车辆及水泡、火烧、手续不全等车辆除外。近日，从汉腾汽车官方获悉，即日起凡购买汉腾 X7、汉腾 X7S 任意车型，即享12期或24期金融免息专享礼遇。购买汉腾 X5 全系车型，可享金融贴息政策。汉腾汽车本次推出的阶段性金融购车优惠政策，覆盖车型之广是空前的。如果您想了解此次汉腾汽车金融政策的更多信息，可详细咨询当地汉腾汽车经销商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欢迎收听快车的爱车帮帮忙，我是赫儿。 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车。 我觉得今天这期选题特别的逗啊，我们有媒体的朋友说测试了，轮毂脏了洗不掉，洁厕灵能搞定吗？ 对， 我觉得这个脑洞开得非常大。 对，他也其实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位网友给他提问， 嗯， 说我这轮毂老洗不干净，那突然有朋友说你把你那洁厕灵是吧往上涂涂就洗干净了。 我这个突然想那个为大家推荐好用的洁厕 灵品牌是吗？对， 这带广告嫌疑啊。 有好用的吗？ 因为我前两天真的就是洁了个厕，然后呢发现 是威猛好用， 威猛，威猛老先生的好用， 威猛老先生 没有蓝月亮的好用。 那就是威猛老先生的你也用过？ 就是我是两个放在一起用，先用威猛，然后发现不太好用。 赫记得戴手套啊，别直接用手上。 我疯了，我 你家用刷子好？ 对呀，我 的意思戴手套抓刷子呀。 没错啊， 他我 你说这女主持人混得多惨，还得自己刷厕所， 伤着手啊！ 我是傻吗？ 哎，等等，你是先用了威猛先生效果不好，之后又上了蓝月亮，然后之后效果 对，就效果非常好。 你是有没有说浸泡一段时间，就是先要放上面？ 肯定啊， 我其实没有，我威猛就是放上去以后，然后拿刷子刷了一下，发现不行，然后我但是 太年轻， 我蓝月亮也没有泡啊，我也是。 你关键是威猛都上了一遍了， 我刚想说这个问，我刚想说这个问题。哥儿，这就像你化妆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打一层这个叫什么基础的那叫什么粉底？ 哦，所以这两个指不定谁好用。 你要在粉底上面再放你的这个隔离那个隔离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层粉底的话，你不再建立在这个地基上面，你盖什么楼房是吧？ 我发现今天老 啊这么回事、 我发现老车今天很亢奋，怎么一起刷厕所是这么开心？ 这是他本行。 对对对对，这是我老在家要做的事情啊，必做的。 但说这事儿啊，就是刷厕所这事儿 必做的，我们是地做呀。 我跟大家伙得说啊，就这洁厕灵啊。你别着急，先 10分钟， 先喷上去，然后就喷多喷点没事儿。 是是是。 然后呢，你去打一局游戏也好，或者是看 那不行，那就晚了。 看个半局电视剧、连续剧也好，泡一会儿没事儿。然后这时候再上刷子就特别的 简单。是，没错，没错。 然后时不时呢，在那个厕所里边可以放点那个什么洁厕块。 不不，我刚想说这个， 我有放，我有放。 我刚想跟你们俩说这个啊，不要放那个。 为什么？ 因为那个东西容易被冲到我们的这个。厨房的管道里， 不